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 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和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剑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 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 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各位好，我是道道。 上周，我们的建华做客我们的录播间，说了好多在路上的一些独家秘籍的分享，订机票啊，订酒店啊，然后错峰啊，转乘啊，绝对的达人，打引。那刚刚看到建华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的分享啊，开场白是，因为去了几十次欧洲， 哎，那个， 所以， 我的刀呢？ 所以他说对欧洲是轻车熟路哈，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选择去看一个天上美妙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样子啊，我们周一也说过极光的事情，那今天呢这次加拿大行程我们一定要邀请建华来说一说，在这加拿大除了看极光，还有一些感受啊。 今天更加的丰富啊， 是的， 还有其他的景点。 我们掌声有请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欢迎建华。 你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又年轻了，今天穿了一身宝蓝色的衣服，非常的帅气。 宝蓝色， 对啊，宝蓝色， 海洋系那种的。 对啊，海洋之心嘛，海洋碎星。 为了让建华好好 表达我们是不信不令夸色啊，夸奖之美意，对不对？ 对，一美之词，一言表达。那我们只实话实说嘛。蓝白格的，蓝白格， 海蓝指甲， 一次就够了。一年去一次， 一年去两次， 两次， 对，男人的衣柜嘛，外套是海蓝色， 开玩笑，开玩笑。今天我们邀请到建华，真的，他对欧洲非常的熟悉，而且加拿大他也去过不止一次，而且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可以看极光的国家，像冰岛啊，像挪威，但是 那些都没有满足，再看到极光的愿望。加拿大碰上， 对，我去过冰岛、挪威、芬兰，都去尝试过看极光，是都没看到。哎，哇，日期是对的，应该去的。 日期是对的，只不过那边的气候问题，就是 为什么呢？气候问题，就是它是不是阴天？对，就是阴天，云太为厚，云特别厚。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也许是阴天出现了极光，我们也看不见，还是阴天出不了极光？ 云层太厚， 因为有云，其实白天也有极光，只不过白天有太阳遮挡了。 今天的话你看不到，其实极光都是在的，只不过白天被太阳遮挡了。今天我们看到了建华的一个行程是北京飞云高华，然后卡尔加里一天班赴国家公园待了5天的时间。 我的天哪！ 埃德蒙顿黄刀镇，黄刀镇是看极光非常棒的地方哈。我们不妨从这个极光，不是动刀啊，然后去看极光。说到极光，你们那次去的黄刀镇，因为我看到你拍的照片啊， 相当之清晰，天空一片绿色的海外飞仙，天外飞仙。 那次说这个在黄道，在加拿大还有可能看到黄色和紫色的极光。 我看到黄色、紫色和粉色的，还有粉色的呢。 我的天哪！ 是一晚上 逐次出现，还是经过几个晚上的观摩？ 我们待了3天，然后第一天和第三天是，就第一天是看到了，然后第二天因为多云，所以我们在房间里喝酒，然后第三天 这个预测说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十点半左右出去，两点钟回来的，对， 四个小时 啊、嗯，对，我们其实就在湖边在那等。 黄刀镇有没有具体观赏这个极光的地点？ 它有条公路，就是从黄刀镇出来之后，向东边走一条公路，大概有几十公里，然后你路上很多写着 P 的地方 ，parking 的地方，你开车过去多少都可以停，哇、哦，然后你在那儿，因为你只要离开城镇中心，它就没有光污染，嗯、然后这样的话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嗯、你都可以停车在那儿等。对， 我们采访过很多看到极光小伙伴的反应。道道也我曾经预设过看到极光我俩会是什么反应啊？ 对， 道道是女生，女生看到漂亮的天空的颜色，黄色、粉色、紫色、绿色的时候，怎么形容一下你的心情 啊？对，不是你到时候是什么都那个说不出来了， 丰富体是吧？ 对， 我们在这 儿就真的。哇，怎么可以这样？哦，还能够这样？ 我们在这都已经骂街了， 真的， 真的， 就是激动的，就感觉就是那种， 对， 直接脏话连篇，就直接骂街的感觉。 因为你只有在这种极度宣泄的时候，才能 就像你看到特别乐、特别逗的东西，你会拍地、拍桌子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生理反应， 对对对， 对，已经是极致的一种反应了。 对， 其实 就没有什么可以形容。 想采访一下我们这个团体当中最老的一位这个用户， 好用户， 周坨，怎么了 ，user。对， 那个刚刚听说你们说这个拍摄到极光啊，看到极光的这个感受，我作为一个年近六旬的老无所依、无儿无女的人， 你不用老强调这个人设。 我如果看到极光，我整个人是震颤的。 哎呦， 震颤的， 震颤。 嗯，因为那首歌也是一道光嘛。 嗯嗯嗯。 我这个人的内心是汹涌的。哎。 嗯。 当我看到天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灯光浮入我的眼前的时候， 你也泛起了涟漪。 周一的时候，我不是说吗？小时候看满天繁星， 嗯， 那个时候看不到极光， 嗯、 但是我期待天空中有祥云飘过呀， 嗯、 什么及时雨什么的哈。 对。 我就希望跟我一样有年纪经历的这把岁月的人， 嗯， 可以有机会去加拿大感受极光。 对。 我们不单单是做诗了，我们整个人生。又重新回炉了，也反从我们故乡那一刻起。 哎呦我的天哪，还回炉呢？朱陀也只有你一个人回炉啊，其他的人都是长枪短炮在那拍好吗？ 没有那个力气嘛， 啊， 只有从朋友圈的 copy 原图。 好的。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人看到极光会有不同的反应啊，当然就是老天作美，一是光染要少，而且地点要选对， 嗯， 然后是 天还要晴， 十一月份到四年的二月到二月份， 就九月份到来年的三四月份， 那挺长，半年 这么长 的，对，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去的， 哦， 然后九月份的时候据说也挺大的，然后九月份、十一月份、十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往往。是说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国庆的时候 碰到了， 碰到了，运气很好哈， 运气很好哦，人品大爆发。 十月份的加拿大的天气，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它首先我们是重点是去那个落基山脉， 哦， 就是在班夫啊、卡尔加里还有贾斯珀国家公园那边， 嗯， 然后这边我们待了五天，那边山里相对会凉一点， 就 往后凉，因为已经下雪了， 哦， 对，然后如果你去温哥华的话，是会暖和一点，大概15到20度左右， 嗯， 然后班夫可能是5到15度左右，差不多。 班夫的浏览方式很多，可以住在班夫里头，可以住在班夫外边。 对， 你们这个五天呢？ 应该是住里头吧？ 我们有一部分住在里面，一部分住在外面，还有一部分没看成。 为什么？ 就我们 是时间不够吗？ 首先我们就是预定的比较晚，然后九月初的时候才计划国庆就要出去。 嗯， 对。然后呢，这个订的酒店订在了班夫镇旁边的这个费尔蒙酒店，大概。那是我们最贵的酒店，14000多块钱，住了3个晚上， 这么贵 啊？对，蛮贵的。那个，但是过了国庆之后就便宜了， 哦， 500了， 没有，500那是不可能的， 1500、1500、1500。 对，但我们住的时候最贵的是差不多1晚上4000左右， 4000块， 对，然后。Jasper 那边呢，我们是住在了新顿，本来打算住在新顿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班夫周边玩完之后，想去 Jasper 国家公园的时候呢，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雪， 哎， 然后被困在路上，然后过不去了，然后就折返回来了，等于 Jasper 国家公园呢，我们没看成。 百年不遇的大雪， 1884年以来同期最大的一场雪， 多大？ 没有， 50公分。 50公分 、 啊、对半米深，半米深 啊，对半米深， 刚才说 对降雪量是半米左右差不多， 那就是 我们从那 crossing 那地方回到班夫的路上， 赶到一个斜坡就根本是上不去，所有的车都停在那儿了，就好路上看见有十几二十台车都扔在路边了， 所有的这个开车的朋友纷纷发出了感叹， 对，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路上。 哦天哪，早知道我换防滑胎了，对，谁知道它下雪。 对，如果十月份去的话应该已经是要放用雪胎和这个四驱的车了。 而且我了解到就建华在欧洲的部分还有一个自己的租赁公司，就专门租车的 哈。是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开车的话，一般车型啊，租车公司啊，怎么个步骤选择，跟我们先讲讲。 我们是在就是卡尔加里，北京飞温哥华，直接转卡尔加里，在卡尔加里租了两台车，一共八个人。八个人两台车的话，我们是租了两个，一个大的 SUV， 就是加长的 SUV， 七座的，一个是一个 MPV 还是 MVP？ 哦 ，MPV，MVP， 然后那个也是七座的，但是那个是两驱的，我们那台车在路上就走不动了。 得四驱， 对， 对， 这个必须得四驱，因为雪太厚了，而且滑。 主要是雪下面全是冰。 哦，这个很危险， 根本就开不了。 对， 轮胎有没有链子？这不用吧？ 轮胎 没有链子。 如果你要用雪胎的话，也还可以四驱的话，但是如果是。大车的话，我看当时的大巴车呀、中巴车已经都加防滑链了， 是吧？ 是铁链子， 哦、 铁链子， 对对对， 必须要铁链子。对对 对，反正是十月份去加拿大自驾，反正就考虑到路况啊、用车的环境以及乘坐的人数。 其实平时往年还好，只不过今年赶上了。 对，谁知道今年它下大雪？ 在想， 对， 没有没，也许没有这样雪，看不到那么多颜色的极光。 对，然后其实我们就回来之后呢，从被困在路上回来之后，就是住在。又住在班夫之后，第二天看那个雪景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对， 就雪阔天晴之后，非常美， 一片圣洁的世界，五十厘米的。 就是城区大概35到40，然后山里大概50厘米左右的雪，45到50， 挺厚的了。 对对对， 反正到了加拿大有非常多观光的这个时机哈，酒店呢听到的，反正是你也十月份去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哈。 其实我们住那酒店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景点 哦， 还是1885年建的一个酒店，就是在。是加拿大的那个最老的一个酒店，相对来讲，所以它那个相对它有700多间房，但是我们住的时候基本上满房，全世界都往那儿住，它是就是相对那个地方最好的一个酒店。然后其实我们回来之后住的酒店也有很便宜的，在市中心，在那个镇子的中心啊，然后大概也就800-900人民币， 是还可以的， 那还可以。 我看到了游记当中拍的两张天气不同情况下这个酒店的样子， 这个酒店真的是一世独立，就好像是在一个山谷里面一个 山庄那种感觉，你看下过雪之后的样子， 哇！ 就像两部电影，一个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是什么庄园那种感觉。 这个地方很多明星都在这住过，什么玛丽莲梦露啊什么之类的。这他因为他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所以他们都当年在这里打过高尔夫球啊，然后拍过电影啊什么之类的， 是 非常有名。 刚才看到说从这卡尔加里开车过去1个小时到达班夫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这个地方买票的这样一个路径跟我们说说。 其实它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售票的地方，你开过去之后直接到游客中心去买票就可以了，大概一个人9块加币左右吧， 8块还是9块 我记得啊，差不多。然后2个人到7个人是10几块钱。 通票 就是他有家庭票那种 family ticket， 就是你买个两个人开车嘛，因为去国家公园必须要开车， 他是按车来算是吧？ 不是按人算， 按人算 、比如你一个人开车进去之后是买一个人每天一张票，你住几天买几天的票，但是你两个人开车就是你们如果你这车有2个人到7个人、是买2个人的票就可以了。 哦，那这个好划算啊，人性化。 如果你是七座的车，坐满7个人就是2个人的票，10几块好像是。 那是便宜的。 天哪，那好便宜啊！ 大家可以 10几块一天吧的，而且它是可以逛5个国家公园的。是班夫 国家公 园里 连在一起， 里边有优鹤，有加斯珀，还有2个比较小的国家公园， 是 都是可以去的。 虽然呢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雪，但是秋天的加拿大也是美得不像话。 对， 是的，我刚才看了这个一张图片，我的天哪，那这不就是油画吗？ 油画。 对， 而且因为海拔的不同，地区的不同，那个枫叶红的颜色还不一样。 对， 是的， 它里边有枫叶，有一部分，其实枫叶更多在东部，然后西部有枫叶、 杨树 叶、各种叶子都。 我好喜欢那张红的，我觉得加拿大的枫叶不愧是枫叶之国，对。它那个红就是难以想象的 加过滤镜那种 最热烈的那种红色。 就是、它你看我们到温哥华之后看那个整个 它一棵树全都是被烧红了的感觉。 天哪， 所有叶子全红了， 就跟我们波形是一样的颜色。 对 对，真的是，就是被调出来的那种一样。 是的，我们会了解到，其实有很多便利的方面，因为建华去欧洲的次数太多了，经验很丰富。关于租车、还车、自驾的公路的风景、停泊多长时间、开车多长时间不疲惫，都有自己的统计哈。 对， 比如说我们到第一次去加拿大了，行程也是这样的哈。每天开多少公里比较惬意？ 基本来讲两三百公里没问题， 两三百 公里不要太长，太长的话比较累。如果你要长途开车开四五百以上的话，可能你两个小时休一次，休一个十五分钟。你比如欧洲，它这儿有法律规定，大巴车是两个小时必须休息十五分钟，强制性规定。 是吗？有很多的休息站是吗？ 你必须找休息站， 自己找， 就是它有很多服务区。对，然后小车的话，你可能个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但是我也建议就是两个到三个小时要停一次。 加油方便吗？在这个路上？ 加油很方便， 都是自助对吧？ 但是加油它是跟其他地方有它不同加油站有不一样，它就是你比如说国内加油是你加多少油给多少钱，那边有这样的，但是你要压信用卡，第二还有就是你要告诉你说我加50升，你先付钱，付完钱就不够你再加。 哦， 你先加80块钱的，然后加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加20块钱的，你可以这样加。 哦， 对对对，定额加油。 如果有这样，这个油箱一共45升，它加了50，那50就白给了，是这意思吗？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吗？基本上是啊， 是的， 是吗？ 因为你要了解油箱多大， 你要知道油箱有多大，剩多少油。 那他会不会说加？哎呀，你加不进去冒油。 都是自助是吗？都是 对自助 啊， 对。 其实我们知道的加拿大这个天然的国家公园里，就加拿大真的是天然国家公园，有很多的野生动物，看你拍了很多，这是在国家公园里拍的还是在公路旁边拍的？ 公路，国家公园里面的公路旁边。 我的天哪，那个黑黑的是小黑熊吗？ 大黑熊 大黑熊， 哇，黑熊，对， 天哪， 黑熊麋鹿 啊， 还有那个鹿啊，小浣熊啊，都可以看得到。 我的天 哪，几率好的都可以看得到。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加拿大也是就像国家公园，像美国跟我们的感觉一样，非常的壮阔自然，然后特别像 Discovery 的取景地，一个人在里边就是一个浓缩，就是一个人生的缩影。 对， 你说壮观的时候，我们从班夫去贾斯珀国家公园的时候，看到那个山上，因为下着雪嘛，在白雪飘飘的时候，看到远方那雪山上面半山腰上有那个雾气缭绕，然后下着雪，那种感觉人间仙境一般，就像有南极仙翁住的地方一样。 我要赋诗一首 啊！你说， 在这个壮丽的大自然的美景的映衬之下，祖国河山何其多，来到这里一样走，走来走去回头看，人生百态尽我收。 哎呀， 棒！好呀，好诗。 好， 不，中途还是有点文采的。 有时候真中途还尽我收。 对，不错啊。 确实是，我觉得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感叹自然的神奇，那个天蓝的，真是让人觉得。 对啊， 令人发指。 对， 令人发指。 这是瀑布吗？还是 它那个叫那个 natural bridge， 叫自然桥？它那个它远处流过来的河自然形成了一个，就是那个石头自然形成了一个桥。河呢从那边流过来，形成一个小的瀑布， 非常好看。 对， 真的是湖光山色，就想起了小李拍的那个什么《荒野求生》的一些晴朗的 场景。对，荒野猎人， 然后那张照片是加拿大第二大瀑布。 这一片蓝呢就是翡翠湖。 这个不是翡翠湖。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叫佩托湖。 佩托湖。 哎，这些照片是怎么拍出来？是航拍吗？还是全景？ 航拍啊，就是拿相机拍 镜头一拍。 我的天哪，这是广角镜头吗？怎么这么好？ 有广角，有长焦，有定焦。 都 有。这次 你们是摄影师团是吗？ 不是。我跟几个朋友，我带了应该有五六个镜头。 我的天哪。 就是佳能和适马给试用的一些镜头。 是的，非常感谢。那这个蓝的不像画的这个雪山底下的映衬这个湖泊叫什么湖来着？ 佩托湖。 佩托湖。 佩托。 佩托。 啊，对。 太蓝了，这简直是就是，啊， 对， 跟那个建华外面的外套一样蓝。 真的。 哎， 就这个地方，一是很安静，二是人也少。 A 从何来？ 这个绿色的湖是什么？ 这 个 是绿色， 这 是翡翠湖吧？ 这是翡翠湖，这是翡翠湖。 对啊，翡翠湖。 是我们刚好去那个优客国家公园的时候， 这个跟翡翠， 那天没下雪，然后第二天下雪了，就不是这样子了。它真的是在每一个角度都颜色不一样，像今天的九寨沟一样。 真的九寨沟，真的神奇的九寨嘛。 嗯， 而且听说你们住在了这个翡翠湖的旁边。 没有没有，我想住在那个， 哦， 我们住在那个特别贼贵的酒店嘛。 哦，什么顿吗？ 费尔蒙， 费尔蒙， 什么顿？ 顿 时错错了。 对，那个我们下次想住在旁边的那个，因为它旁边有好多小房子，小酒店可以住的。 你看大自然神奇到什么地方？到，比如说咱们就是，比如说正面看到建华， 嗯， 这个湖的颜色是翡翠绿， 嗯， 然后到了背面或者侧面45度成了非常漂亮的奶蓝色。 我的天哪，蒂芙尼蓝， 对对对， 蒂芙尼蓝， 很形象的， 真的是蒂芙尼蓝。 而且这个湖里有生物吗？ 特别干，特别清，没看到什么，它是可以划船的，在上面，没看到什么鱼啊。 荡舟湖 太神奇了， 水之清则无鱼嘛。 是的，是的， 对。 而且其实这是它晴朗的时候的样子，比如说下一场雪之后，你想想， 雪下雪后的那种 绿色的水，然后周边都是被大雪覆盖的森林高山。 嗯，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湖在班夫，叫路易斯湖。 路易斯， 路易斯湖， 对，班夫 Lake Louis，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旁边有一个酒店，也是费尔蒙， 嗯， 是贼贵的， 也是贼贵那个。那个湖就不用去，我们去小木屋那个。 那个 湖，我还就想猎奇一下，多少钱那个湖？ 对，差不多3-4千吧，一晚吧。国庆的时候， 国庆的时候啊， 平时可能会便宜。 平时我们赶上非国庆的时候去吧。 哎，其实老觉得就是有雪山就可以看雪景啊， 嗯， 而且他们很人性化的设计，像一个， 这是个什么， 像个机器人一样， 这像个小猫头鹰， 这个照片是在那个班夫旁边的硫磺山。 哦，硫磺山， 就是，班夫镇旁边一个山，哦，然后你坐缆车上去， 好漂亮， 12加币，然后上去之后可以有一个观景台， 是， 然后有一个人工的步道，然后可以360度看班夫和周边那些山， 真好看。 嗯， 你看建华，其实它搭配那个围巾也很有特点哈， 对， 有枫叶的元素，有山的颜色，是， 它是手里面是抱了个小熊吗？ 小鹿，麋鹿。 哦，对，这个就是在路易斯湖下雪的时候拍的，对， 哦， 那个是加拿大一个麋鹿， 麋鹿。 哦，你看这， 然后它如果晴天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好看。 就这个小房子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可以生活慢下来。 我看是不是双廊？啊，不是。 你有马赛克吗？ 对，真的，你看它背后这个丛林森林，这资源太丰富了。 是的， 嗯， 就是这个季节去加拿大也会感受到清新的空气和天然氧吧一样的滋润，对吧？ 对对，国庆秋季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如果现在去加拿大的话，可能更多人是奔了那边去滑雪的。 哦，对对 对， 因为现在11月份过去滑雪的比较多， 嗯， 然后滑雪啊，看看加拿大的国球冰球啊，在卡尔加里也有 冰球， 对， 哦，冰球很激烈，也很昂贵的运动。 对，然后，这时候可能有一些国家公园的一些地方啊，可能都不开了。 嗯，因为天气的原因， 是太冷了，是吗？ 因为天气问题，游客也少，然后可能就不开了。大多数是，大多数是没问题的，而且很多路可能因为下大雪，路不好走。 嗯， 那建议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去？就是截止日期了。 9月， 就每年的4月份到11月、10月份都没问题。 哦，11月就有点晚了。 10月可以去，是因为滑雪嘛？ 哦，对，换了一个。 如果你要看秋景的话，可能夏天去徒步的人特别特别多。 嗯， 然后秋天去看看秋天的五颜六色的五彩林啊，也还是不错的。冬天就去滑雪。 哦，那如果要是想去看这个景色的话，就是截止到10月份了，对吧？ 10月以后也可以看看雪景嘛， 哦， 就是你要看这种，森林啊，绿色、五颜六色、秋天这种感觉， 哦， 可能就是8、9月份，8月份人最多， 嗯。那像这种就是国家公园，它有那个闭园的时间吗？就什么时候不开？ 没有，它是开的，但是 有一些， 嗯， 比如说有一些湖啊，或者有一些，你湖上如果划船啊，缆车啊， 这些就不开了， 可能就10月8号左右可能就不开了。 哦，所以还是要趁早。 对，对， 是的。上半段呢，我们先了解的，结合这个游记的，了解到了加拿大非常漂亮的秋季景色哈。 对， 我们还没重点说黄道镇怎么到达。 嗯哼。 然后其实我们 极光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建华在这个微信的推送内容当中，非常细心的告诉了大家注意的事项。 嗯嗯。 因为他有很多的经验， 对， 也出过一些问题，解决过啊， 嗯， 也是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下面的来好好说说到达黄道镇之后自驾的问题，看极光注意的事项，以及饮食方面啊，大家需要一些了解的部分哈， 对，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因为大雪没去成嘛，所以我们改到去这个埃德蒙顿了。 埃德蒙顿， 因为那地方有机场 哦， 所以从那儿直接飞到黄刀去的。 黄刀要飞过去， 要飞过去，因为它不在埃普塔省，在另外一个西北地区。 嗯， 然后那边我们当天晚上就开车出去了。 嗯，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就把车放在酒店，就十一点的时候就出门了。 嗯， 然后开出去也就十分钟，就看到极光了。 十分钟，这么随意呢？ 他们就跟吃个麻辣烫一样。 对，我就感觉好像是刚出门走了，就是遛弯的时候，一抬头，哎呀，极光 啊！对，那边人觉得很正常。 人家说这个黄刀镇的名字还真的就是黄刀镇的， 对 ，Yellow Knife。 对，而这个牌子也是 City of Yellow Knife， 它底下有一把刀。这个刀是有什么来头吗？有来头？ 是餐刀吗？ 不是， 猎刀。 我具体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具体这个地方就是今年来看极光还是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但是团队旅游团去的比较少。 是的，那个 对，因为这个地方不好到达。 建华说的，以前觉得这个黄刀镇确实挺小的，到了之后真的是更小。 对，就整个西北地区一个大省就五万多人，然后黄刀镇是他首府，一万人。 哎呀， 然后开出去30公里以外没信号了。 哎呀。 啊， 给熊开心坏了。 对，开心坏了。哎呀，储备粮来了。 其实整个加拿大才几千万人吧。 哦，那比如说我跟道道和听众，我们真去到黄刀镇了。 嗯， 我们就是奔着极光来的。 嗯， 白天的这样一个调整或者关山 游 览是睡觉还是真的呀？ 睡觉， 就是纯补觉。 就旁边你可以因为你睡到中午也醒，你要吃点东西啊。 哦， 周边转一转，还有旁边有一个码头啊。然后还有一个黄刀博物馆， 哦， 然后还有这个市中心游客中心啊，就然后有一个湖，你旁边只能溜达了。 嗯嗯， 对， 就这个小镇不大是吧？ 没什么可做的， 主要就是晚上看极光。 对，主要就是奔看极光去的，要不然没人去。 你刚才说就是现在了解这个黄刀镇是因为极光嘛，越来越多。 嗯， 就这次十月份，除了你们这个团队的朋友之外，有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在黄刀镇观赏？ 有很多 是吧？全世界各地。 全世界各地都 真的好。 对， 你们都统一住在同一个区域当中。 因为本身它酒店资源也比较少，就只有几家酒店。 嗯， 对，就每华人还是蛮多的。 嗯， 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参当地的那一日游的那种那一腿就 当地华人是不是也有？ 当地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多。 哦， 对，他比如说他会，你如果自己不租车不开车的话，飞过去之后，你可以提前去报那个一日游，就把他会连续三个晚上带你去追极光，然后找小木屋， 几天几夜那种的， 对那种。然后对，也几百加币 也配套的嘛，也配套。 好可爱呀！ 说到这个，因为我们要去看极光啊，白天休息的吃饭的问题啊，道你没看这游记吧？现在啊， 没看， 现在看到了啊， 嗯， 给你选择啊，黄刀镇可选择吃的并不是特别多，我给你 A B C D 四个选项，可以吃到什么样的餐食？ 嗯 ，A 越南米粉， 哎呦 ，B 港式茶餐厅， 哇哦 ，C 粤式茶餐厅， 嗯， 不是 C 是就粤菜 ，D 是川菜，选两个。 选两个，就是说我能吃到还是我想吃的？ 能吃到， 我能吃到的，肯定有一个港式茶餐厅， 港式餐厅， 对，还有那个川菜。 你看川菜对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哈，选对了50%已经很棒了。 真的吗？ 对，港式茶餐厅是有的。 啊，然后还有粤菜是吗？ 越南米粉 啊，越南米粉店。 为什么会在加拿大有个越南米粉店？ 加拿大越南米粉还是蛮多的，就是在不光是在加拿大，在很多欧美国家，除了中餐之外，越南粉都还是挺受欢迎的。 天哪，火车头这么受欢迎吗？ 真的，我跟你讲。 对。 然后 咱们这旁边小铺， 我刚去就没吃上 啊，没吃上啊， 等了20分钟。 哦， 对对对， 划重点啊，看到了这个网红餐厅，因为当地都有些网红打卡的地方， 对， 是 被国内的一些评论网站就炒火。 这个是什么样的网红餐厅？ 它就是一个，餐厅并不大，然后在码头旁边的不太远的地方，然后其实能搜，你如果搜各种评论网站都可以找得到。 嗯， 然后它主要是吃炸鱼和牛排的， 不错 哦，炸鱼和牛排。 其实我觉得做的方式很简单，可能它腌制的比较好。 哦， 然后你把那个鱼往那一炸，然后拿出来给你了， 反正是现炸出来的， 对，现炸的鱼排， 牛排也都是现做，当场给你煎什么的， 对，好好吃啊。 就厨房就在那，然后就三五个人，人也不多，然后但是排队排得很厉害。 嗯。 果然是网红。 是的，我们看到的就是拍摄极光的一些利器，因为刚听到那个建华说拿了5个镜头，不中的，广的、长的、拍人像的、拍夜景等等的， 对，定焦的、变焦的。 我们替这些基本的智能手机用户，比如说像周驼、准的、道的，我们这些因为出去玩儿， 你周驼30万像素的就不要拿去拍极光了。 啊，那6670嘛，诺基亚的。 啊，6670，你用来打电话发短信。 你忘了那次俺打核桃的时候也是用它拿的。 这得那个确实是 核桃碎了， 68房那个， 对， 68房机。然后就想说，比如现在我们智能手机也不错了， 嗯， 比如说 iPhone 10 iPhone X Max 等等这些啊。如果真的用晚上看到极光出现了，我们真的迫不及防啊，凑不及啊，又用手机拍，能不能拍出来？ 我觉得叉好像是可以的， 能拍不出来， 拍不出来吗？ 拍不出来，拍不出来， 完了。 哦，我有一次拿那个， 就是你能拍的特别模糊的一条线，但是你想拍 清晰的 感觉是没有。第一，你要用大广角，无限远啊。 它肯定那跟那个什么是不一样的，跟单反肯定比不了。 大广角 就是，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它没有光，周围没有光，光太远了， 就你拍全是黑的。 对 对， 是拍出来全是黑的， 特别是录视频的时候。就是黑的一片， 录不出视频， 对，录不出来， 对对 对 根本就录不出 全黑。 所以说，真的是需要一些非常棒的。 就是我有朋友问我说，这个现在手机这么好， 智能 不好，能不能代替相机？你拍正常拍人像， 白天还行， 白天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拍好的景色，像极光呀、瀑布啊、星空啊这种地方，东西还必须用单反， 是吧？ 有且只能用单反。 嗯。 所以说真的，这个 买个单反吧。 对， 微单可以吗？ 微单也不行， 微单也不行， 微单跟单反还是差意思的。对，微单拍近景，拍这个很近的虚化才可以，但是拍远景大广角，微单还是差。 微单还是不行。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日常的拍摄，手机和微单完全可以胜任， 对，完全没问题， 对吧？你做海报都可以用智能手机去拍嘛。 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才能考验出来呢？就得是极端的一些景色才可以。 对，而且建议。 怎么检测？对， 电池， 对，怎么检测这个相机好不好用？把灯全关。 微单说 一个， 不行了。 感光也很重要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手机是加强了各个功能性，比如说这个手机只适合通话，比如说西门子那个年代的时候呢，通话充一天可以通话600多很多天。比如说智能手机有的是专门， 还有逆光也清晰呢。 对对对， 照亮你的美。 对啊，然后有的是专门照顾摄像头的，比如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还有就是比如说玩游戏，它那个 CPU 非常强大。 是的，是的。 所以说呢，真的是一款非常棒的，单反的相机，是适合记录非常珍贵的极光的现象。 对，如果你想拍出这种特别好的照片，那还得用单反。 是，那个是机器都准备好了， 对， 人五人六都站那儿了哈。 啊， 最重要的是你得穿暖和了。刚刚说从10点到2点半，4个小时很冷啊，我觉得 真的是很冷。 那得穿什么样？ 我在的时候还好，就10月份还好。如果你现在去就特别冷， 特别冷了。 我们已经 10月份那时候你们穿什么？ 大鹅。 大鹅那时候就大鹅了， 对，必须大鹅。我里边还有一件羽绒服，就薄的， 很冷， 一件薄的，一件 那叫还好吗？ 然后护脸的，冻脸冻僵的，护脸护手，然后还有耳套，暖宝宝。 所以说，刚刚建华说俩电池很必要，一个八度没电了，肯定有可能。 对啊， 手机根本掏不出来，去的就死机了， 特别费电。 但是加拿大人特别抗冻，你知道加拿大他们说只有在靠近北极圈的地区才可能穿到大鹅，其他人都不穿。 就我们 没有大鹅， 去黄刀地方离北极圈很近了，已经几十公里。 哦，几十公里那确实很近 了。 对对 对，比漠河还要远好多 呢。保暖就很到位哈。那问问酒店里面的设施服务，像暖的东西是有的，是吧？ 酒店里很热， 很热 都没问题。 对， 然后主要是室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池的保暖、相机，然后还有个人的保暖啊。 哎，我有个问题， 请问 给电池贴暖宝宝可以吗？ 怎么？你放在相机里你怎么贴啊？ 就是拿一个护套 啊，就是比如说它那块，哎呀，这块相机的电池要没电了，拿出来，然后给它贴个暖宝宝，让它给保暖一下。 不用，你多备几块电池就行了。 哦，好吧。 你是有这种方式的方法， 对，这样比较快。 我曾经见过一个就是在极地状况下拍摄那个什么镜头记录生活的一个摄影师，他呢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那个冰冷的电池放在加热窝里头，给它热了，然后 他没有被冻伤吗？ 对，他就是这样嘛，极地嘛，他就你看他的脸永远是被冻伤的状态。手也是， 对， 手也是， 对， 因为经常冻的拿不住相机，得咬咬，然后就哎，就非常辛苦。就是摄影师记录这些美景的摄影师，都不是一般的人生，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极致的人生。 对， 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对吧？你去拍《动物大迁徙》，西班牙在非洲大草原待着，你是个什么？ 这一张照片出来的啊，好惊叹啊！你一定玩的很爽吧？对， 你看到照片都是挑了很多张当中挑出来的。 对 对，因为它你要拍，又拍出星空，又拍出这个极光，还是需要角度，还有背景，然后另外呢， 我感觉其实挺累 的， 当然 还是挺蛮累的。 是的， 拍出好照片。 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说过，看到极光之后回酒店，大家的反应是纷纷是什么？咱们今天问问建华，因为那么多朋友， 我猜啊， 你猜， 回酒店 P 图，先得把他那个图导出来，然后你再整理，整理完了选完了 P 发九宫格。 我跟你们讲，我作为一个老人，我快六十了，我如果看到了极光，我用我的手机上拍不了，我用大家的手机记录下，我把图像倒到我的手机里， 对，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这趟行程当中穿过的衣服。鞋子袜 干啥呀？ 土豆，然后耳帽放到床上拍一张合影谢谢他们城墙我这一趟行 李。哎呦，好浪漫！建华，你是回家倒头就睡了吗？ 差不多， 真的呀， 倒完图就睡了 啊。倒完图，你看还是第一时间倒图， 还是蛮困的。然后就是把相机该充电的充电啊，然后就睡了。 是的， 然后第二天再拍。然后其实就是我。去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就是拍 加拿大拍这么多， 对，拍的还不错。然后第二呢，就是，我没想到过极光大爆发。我们第三天晚上极光最高据说是9级，我们今天是8级。 哎呀， 然后就是整个从天这面到那一面全都是，你在这待着一会儿，给我飘过了一块云一样，特别速度特别快，像一个竖琴一样来回的跳舞，它在你头顶跳舞的感觉，它来回在动，而且速度特别快。然后我现在脑海里就在想之前那个感觉，然后它会呈现出各种颜色，你要带一个， 不同的乐章情绪都不一样。 对呀， 对，它特别黑的夜晚里，然后看天空突然飘过来一个特别，那时候不需要这个相机，然后完全用肉眼看，你就哇，太好看了，就 激动 吧， 哎呀，我的天 哪，激动， 对，等你反应过来，可能都飘过去了，还没照呢。 对，然后他会什么呀？就是他会，你在那，比如你在那等，他会来回一会儿过了一个形状不一，然后来回的跳舞，对，来回在动，然后 真好， 特别好看。 跳舞的会跳舞的星云和灵魂就是极光， 对， 非常棒， 真是。 就是人生有这一次记录之后呢，我们人生会有很多这个关于新的一个世界的开拓。比如说你抬起你困窘的双眼，看向满天繁星的银河的时候， 我不困。 你的压住是不是黑的？ 对，我不困。 对，我其实发了很多这个照片在我那个微博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啊。 是的， 飞来飞去的黄金花， 你还是不把衣服给粘住，啪弄开。 我不困，哎， 把我的红霉素给我拿来。经常会看到这个老眼昏花，就眼球不再像青年那样澄澈的，像周头这样的眼神，看到那一刻他整个人是相当之激动的。所以说特别羡慕那些在五六十岁半百之后看到极光，他们丰盈的人生再一步升华的部分哈。 我跟你说，极光是最好的眼药水，胜过世界上所有最好最好的眼药水， 良药苦口里， 对对对， 极光胜似一切好啊。 对啊，你一抬头看一眼极光什么都有了。 是的，其实作为加拿大的城市观光，温哥华也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哈。温哥华有很多的电影拍摄地，温哥华不眠夜，温哥华很多的华人， 温哥华不眠夜， 爱在温，可以讲五成麦迪 啊， 还有个 好的 小冉啊，然后问问温哥华十月份的温哥华，这个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温哥华， 已经能看到很多红叶了，路边街边啊，很 漂亮的城市， 非常漂亮。然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华人真多， 是不是？ 哦，温哥华真的是好像 华 人最 多 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移民的侨胞啊，都特别会选地方，因为气候特别好， 是。 然后中餐也特别多，晚上饿了可以点外卖直接 送 。哦，是吗？ 真的， 是美团外卖吗？ 不是美团外卖，是当地的一个那种，你可以搜，然后 华外卖 都可以。然后就但是那个小费和服务费还挺贵的。 哦， 是吗？ 三 吗？他们送餐费大概多少？ 十几二十加币吧。 哦，那挺贵的， 蛮贵的， 可能比那一份东西都要贵吧。 不一定，因为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晚上饿了，四个人出去吃了一顿火锅，花了大概300到400加币吧，应该是。 哦呦，我的天！ 哦，那温哥华 2000块哦，一顿火锅哦。 对，不过好像是中餐确实挺贵的。 他说：“哎，你去吃火锅了，蛮有钱的。” 哎，那比如说我们能稍微省点吃当地的菜的话，哪个比较便宜？ 有一些自助还挺便宜的，10、18块、20块， 随意吃， 随便吃那种。我们碰到了一个，有一天晚上我碰到加拿大感恩节，然后很多餐厅都关门，然后我们去找了一家中餐厅去吃这个 自助， 去吃炒菜，结果关门了。对面有一家叫什么？蒙古烤肉，然后去 串， 不是串， 就是烤肉， 就是你知道那个摊煎饼，那种山东那种煎饼， 是 吗？比 那 还大的，那么一个圆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选的这个各种牛肉、羊肉啊、蔬菜啊，各种调料自己调一大碗，这一碗就是。是18块还钱好 加币 哦，然后呢 还行嘞， 你可以随便你怎么往上垒都可以，就是一大碗，然后呢 放在那个台上，他拿一个长的像筷子一样东西给你弄熟，然后再加料。但如果你一碗不够的话，再加7块钱就随便 吃了。就只是个碗，没有饼卷起来，就是那么吃。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烤肉。那但是它因为比如它料理它会有牛肉羊肉啊，有面条啊，各种东西 很丰富。 对，很丰富。 对，哎，我在想是不是中餐会相对贵一些，其他的本地的那些餐厅西餐， 反正中餐不便宜，在国外中餐都不便宜。 是的， 对对对，你不用按中餐的价格乘以人民币的价格，你就是不要把其他币换成人民币，就按一比就算就可以了。 其实刚刚那个道道一开始说惊叹那些枫叶和那个漂亮的花园的拍，就是在温哥华市内拍的，对吧？ 对，那个就在温哥华，我们租了一个别墅。3000多一晚， 那其实挺合适的。 对，90多年那个别墅， 哇，就是 90多年 啊， 对对对，一个独立的，然后它有300-400平米，然后室外还有1500平米的花园什么的。 你看看，8个人一晚上3000的话， 那我们到那儿已经变成6个人了 啊，6个人，那6个人也行啊， 有2个人提前回去了， 对，和一个人才几百块钱， 对，是的，哎，就到了温哥华晚上的时候，一般就在这样一个 build。那么古老意的这个小房子里，你们都在做什么？ 我晚上基本都外面吃完饭再回来了， 回来了啊， 对，回来就基本上休息休息， 里面的装修什么都特别好吗？ 哎，不错。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独立厨房，对，那个一个大厨房中间有一个操作台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还买了牛排，在那煎了牛排， 真好， 对，自己吃自己做饭也行， 对，可以自己做饭。然后卧室它是。几个卧室应该是4个，六个卧室，还蛮多的。 温哥华是你想要什么很方便就可以获得的，又有高楼大厦，又有非常多的便利店，然后你又可以那么华人的地方，像川菜都可以吃得到，没问题，对吧？ 对，你想吃川菜啊，烤猪蹄儿什么都有。 哎呀，还有烤猪蹄儿呢，我就想吃串儿， 是吧？ 有，都有，什么都有， 太好了， 火锅都有，就你想中在北京能吃到什么，在那儿都可以吃得到。 大家记得，华人朋友多的地方， 一定 这个餐食。一定是相当丰富的。 对， 对，当然这趟行程当中除了这些记录的极光还有团队的合作，一些合作伙伴的支持，其实内心的收获是他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芬兰、挪威、冰岛都没有看到的极光，在加拿大的黄刀镇 看到了， 8级的幸运， 9级， 对呀、实在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当然我们学的就是可以获得这些的前提是他有时间，有足够的经验去完成这些接驳、停顿、辗转，对吧？ 对，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看一些就是相关方面的攻略也好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去微博找到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是的， 对，微博直接搜索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就可以找到我。 热情的人， 有求必应哦。 我写了一篇关于这次的行程的在微博上， 是的， 对，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图片。 对对对，可是真实拍摄的图片啊。作为一个经常在路上的人，他一定有很多心理的收获以及对于生活的渴求和索取。其实走了久了，见的风景多，那个索取会慢慢的变平淡，对不对？而且生活当中给予你的除了路上的激怒，还有就是平时生活里给你的温暖的一些触动，对不对？就比如说周驼把那些，咱假设他真的是看到极光，一个老人颤颤巍巍的回到 周驼还没到那个 没有 没到那个程度、 就激动嘛哈，然后把那衣服全部铺到那个床上，有拍摄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人生就特别美好。 军大衣、军帽子，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口罩、棉口罩， 对对 对，还有棉手套什么的， 那个希望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色彩和嫉妒感啊。生活要过得有仪式，我们要谢谢建华这次飞来飞去加拿大的分享， 谢谢 建华。 当然建华也很辛苦、这个月底又要去大阪了 去大阪是玩吗？还是 纯休闲？希望你泡泡温泉舒缓一下身体， 好的， 吃吃当地的螃蟹以及地道的日料。 好的， 哎呀，就是天天说大阪，我还没有去过呢， 我也没有去过嘛， 就是 有机会，有机会啊。那么接下来节目叫做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Torin sudert, potomim bailen, tote sundmin, ichmin sanegtna.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